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2021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重磅发布，北京排名第一。谭德赛表示2022年可以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严重期。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于2022年1月6号召开。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崔新建就会议的筹备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崔新建介绍，今年11月24号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确定了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的时间。12月23号召开的第36次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草案， 审议是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是计划和预算的报告，审议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是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是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同时，本次大会还将审议两个法规草案，包括北京市种子条例，还有就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本次大会呢，还有选举事项。 为了做好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了大会秘书处，从组织保障、会议文件的准备，还有疫情防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组织。 本次会议呢，预计会期是四天半，期间呢将举行四次全体会议、八次代表团的会议或者小组会议。会议的开幕式还有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都将进行电视直播。其他的一些代表团的分组会议还将进行一些网络的直播。在会场呢，还将继续设立视频直播室，邀请部分代表就一些热点问题回答媒体的一些提问和采访。会议期间呢，还将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 各代表团还在12月28号到29号举行了分团活动，推选了团长、副团长，对拟提交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法规草案等进行了预审，做实做细计划初审，第一次为代表提供了预算审查四问手册，协助代表就拟提出的议案建议进行充分研究论证等。崔新建说， 目前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如期召开。 再来关注昨天的零点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病例一例。昨天下午，由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北京互联网法院、首都版权协会、版权链全国运营中心主办的第二届版权链生态大会在中航产融大厦举办。大会进行了签约授牌仪式，并且发布2021版的版权链创新应用发展报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版权链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具有可追踪、不可篡改等特性，并融合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围绕版权存证、维权、交易等场景来提供版权保护的全流程处理。北京市版权局局长王冶飞表示，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在当下越发凸显，数字版权资产成为重要的数字资产，版权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目前的版权链平台是多链条的行业公链，其中证书链是用于存储版权确权信息和数字版权登记证书，为产业提供可信版权确权服务，由北京版权保护中心负责运营。交易链用于发行数字版权资产和存储数字版权资产交易凭证，为产业提供可信版权的交易服务，由北京文创动力公司负责运营。而保护链是用于版权监测、公示、和解、调解、诉讼等业务的电子存证，为产业提供可信版权的保护服务，由首都版权协会负责。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主任薛峰介绍，版权链上线一年多以来，已经签发230多万份数字版权证书，各类上链数据已经超过1000万条。大会还为北京邮电大学版权工作站进行了授牌，并进行了智媒链、图片监测中心、智能机器人上链等项目的签约仪式。首都版权协会副秘书长薛洪良表示， 这个11月26号，国务院 给北京市副中心专门有个文件，其中就提到了在北京要探索建立数字资产交易场所，那这是个很大的政策。因为北京如果要打造数字资产交易的场所的话，数字版权资产一定是要率先开展的。 我们再来关注12月28号2021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进行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的337座城市、自治州、地区和盟当中，海外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前20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杭州、南京和天津等。北京等头部城市的海外网络传播力的排名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报告当中显示，在中国城市的对外传播过程当中呢，有不少城市都注重举办电影节、时装周、航空航天展、军运会、全运会、生物多样性大会等等国际性的大型节事。这种惯例性的年度国际盛事呢，往往可以吸引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报道。其中，北京多元化叙事的方式引发了海外用户的情感共鸣。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常常会发布关于民国时期的老北京城的胡同，这些蕴含在照片当中的城市记忆，来吸引海外友人对于古老东方特色历史的欣赏和品味。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德尔塔变异株和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双重威胁使全球的新冠肺炎病例创下了记录，并且再次导致了住院和死亡人数的激增。谭德赛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性更强，它和德尔塔变异株同时传播，导致出现了海啸般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他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谭德赛再次呼吁各国更加公平地分享新冠疫苗，并督促人们采取全面的防护措施。但他表示，他仍然乐观地认为2022年可以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严重期。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3，空气质量1级优。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2，属于中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